大家好，欢迎收睇《郁文踢爆》的特别版。今天是2019年6月14日。我现在代表普罗政治学院、My Radio 和《癫狗日报》在这里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的标题是：一息尚存，都要与这个邪恶的港共政权斗争到底。港共政权之首林郑月娥无视6月9日百万港人上街反恶法，一意孤行，强行硬推引渡条例，纵容警方武力镇压反恶法示威青年。6月12日下午，杀红了眼的武装警察以橡胶子弹及其他大杀伤力武器攻击手无寸铁的年轻示威者，引致70多人受伤，其中多人重创。为制造警员开枪的法理依据，林郑月娥及警务处长卢伟聪事后立即将反恶法示威活动定性为暴动，将反恶法的正义青年抹黑为暴徒，继而在医院、大专校园等地方围捕受伤示威者及大学生。可以预见，邪恶的港共政权必定继2016年旺角事件之后再次扣陷罗织暴动罪名，将反抗暴政的正义青年送入政治黑炉。林郑月娥为首的港共政权残害青年的手段之卑鄙下流，简直灭绝人性。我们强烈谴责这个残民以情、邪恶的港共政权。头号卖港贼林郑月娥必须立即下台，否则终将难逃历史和人民的审判。我们认为，一，以林郑月娥为首的特区政府两年来的倒行逆施、民怨沸腾，令到一个22年前是政治廉能、民法治健全、经济繁荣、社会和谐、言论自由、民生乐利的尘世天堂，竟然沦为政治不修、法治荡然、经济不景、民生凋敝、族群撕裂、社会动荡的人间炼狱。二，2019年6月12日，港共政权在香港武力镇压和平示威者，与1989年中共制造的六四惨案本质是完全一样。林匪郑月娥作为港共政权之首，必须负起全部罪责，并且立即停止追捕示威青年。三，港共政权如不撤回恶法，我们呼吁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应立即总辞，此举不但可以引起宪政危机，而且引渡条例在没有代表六成民意的民选议员审议下完全没有正当性，即使通过并颁布施行，相信都不会得到国际社会认同。泛民主派总辞后当即与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反恶法、反暴政斗争。四，退此一步，即无死所。香港生我、育我、爱我，作为香港人，我们有责任保卫这块土地，不容共匪有论践踏，不容昔为洋奴、今为港奸的林匪郑月娥继续肆虐。香港人必须团结一致，与这个邪恶的港共政权斗争到底。天下没有不醒的梦，没有不亮的天，更没有打不倒、推不翻的暴虐政权。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坐待邪恶的港共政权自闭，为了香港重光，我们必须准备流汗流血，准备贡献智慧、力量和生命，在艰离厉，战斗到底。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癫狗日报联合声明，2019年6月14日。